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董峰哭了，他想起小时候，姐姐有次将自己最喜欢的衣服裁小后送给他的情景，想到姐姐结婚前，想到不能经常来看她时流下的眼泪，想到这些，董峰便心如刀绞。 姐姐，我一定要找到你失踪的原因，我要让害你的人不得好死。 董峰终于找到了进入季医生家的机会。他在门上的偷听使他确信屋里不止季医生一个人。但是季医生对姐姐之死的悲痛欲绝的状态又让他吃惊和疑惑。而现在宋清和小梅对他的友好使他对姐姐失踪的真相更加如坠雾中。从董峰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宋清和小梅直叫累得不行，我也倍感身心疲惫，但是神经仍然绷得紧紧的。我不知道这场使我差点丧命的离奇事件如何结束。路上出现了一个电话亭，我叫小梅赶紧将昨晚的这些事告诉郑阳，因为上次捆绑清洁工小夏的那个刀形脸的男人被郑阳抓住后，至今还关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我不知道昨晚的事与这个凶恶的男子有没有联系，但将这一切告诉郑阳肯定对审讯是有帮助的。并且我还将曾在李老头的床下纸箱中发现女人头发的事儿讲给了他们。这次我要小梅将这些一并告诉郑阳。 小梅有些不情愿地说，告诉郑阳？他们这些做警察的晚上常有任务，现在是一大清早，可能正在睡觉吧。 我说，事情紧急呀，你一定得现在就打电话。小梅走进电话亭，出来的时候小梅说， 都讲了，郑阳说叫大家休息，事情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趁着天未全亮，我们无声无息地溜回了医院，各自休息去了。我在表弟的病房里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表弟说，看我睡得香就没叫我，但是接着他又说，你昨夜到哪儿去了？我没敢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病中的表弟，只好编造说，啊，去朋友家喝酒，太晚了就没赶回来。你昨天晚上没事吧？表弟说，没事儿，只是担心你。 哎呦，今天上午医生来检查病情的时候，说我的病已经基本控制住，下周可以回家休息了。这消息真让我高兴。看看表弟的脸色，确实已经好转了很多。我想，能控制住就好。表弟这样的年纪，说不定等不了多久就会有根治白血病的药物出来了。我知道，全世界的医学家都在攻克这个堡垒，希望会实现的。表弟呀，你一定要挺住。我兴奋地拍了拍表弟的头。哎，总算挺过来了。表弟却问道： 宋姐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了呀？ 我知道，表弟是想和宋清道道别， 但我怎么敢将真实的情况告诉他呢？ 只好说啊，他回老家去了，也许啊，很快就能回医院来。 表弟点点头。 这个17岁的少年此刻非常的安静，他将宋清送他的那些足球刊物整整齐齐地放在枕头边，而捧在手中读的却仍是我丢在这里的那本书，那本难读的《论黑洞的形成和宇宙的前途》。 表弟暂时放弃了足球而读这本难懂的书，可能是想表示他已经长大了。 我走出病房，沿着走廊踱步，一切安静如初。23床又来了新病人，正输着液。我看不清这女病人的脸，只从侧面看见她的黑发披散在白色的枕头上。我想，不管怎样，吕小亚和薇薇所经历的奇怪事件不会再在这里发生了。我一直走到电梯口，上行的电梯正好到达。 门开以后，清洁工小夏从里边慌慌张张地跑出来，神情紧张的，像是刚刚目睹了一场大灾难。 我叫住他问： 哎，怎么了？怎么了？ 小夏说：我刚刚在楼下遇见了那个坏人，就是那个刀星脸，将我绑在纸箱子里，差点将我闷死的人。 我以为他从公安局里逃出来的，就跑过去抓住他，大叫坏蛋坏蛋，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他说是公安局放他出来的，不过就是小偷小摸嘛，关几天也就够了，并且他又没造成够得上判刑的后果。他说你就别抓我了，公安局都放了我，你抓我有什么用啊？ 小夏又紧张又气愤，他说 这种坏人公安局不该放，也许又是有关系说情吧。哎，该找我这样的人遭殃。 这事儿确实蹊跷，早晨才给郑阳打电话，告诉他那么多的线索， 怎么中午反而就放了人呢？ 这个人虽说可能与董雪的失踪无关，但是窜到值班室来查看病历，能是一般的小偷吗？并且，这个人已经查出是董雪工作的那个美容院的采购了，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更复杂的联系呢？就这样放人太草率了。还有，这个人放出来以后就跑到医院来干什么呢？这医院和美容院有什么联系呢？或者是他来看病碰巧被小夏看见？但几乎不太可能是这种巧合，这种人一看就不像是有病的样子。我进了电梯，下了楼，到宿舍区去找小梅。在林荫道上刚好看见小梅迎面走来，休息后的她已经换了一条漂亮裙子，脸色也好了很多。 他说他要到酒吧去会一个朋友。我向他讲了刀行脸被释放的事儿，我说：“你呀，再给正阳去个电话吧，啊，提醒他们别太轻率了，这里边可能复杂着呢。”小梅很吃惊，很生气，她说：“正阳这种警察真是蠢到家了。”我陪他到医院口，找到了电话，听他气势汹汹地质问了一番，完了，他放下电话，把我拉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地说：“这里可能有名堂。”正阳只是回答说：“你别多问了，我现在不可能给你讲更多的情况，只是你别把警察想得那么笨。也许今天晚上事情就会水落石出了。哎，可是啊，你千万别对外讲什么啊，一定要装成什么也不知道。”说完，小梅急匆匆地赴约会去了。我仰起头望了望这栋住院大楼，心想，但愿一切都尽快地搞清楚。但是今晚会发生什么呢？睡觉前，李老头将太平间的里里外外都查看了一遍，他甚至走进了停尸间，对着那些蒙着白被单的尸体都数了一遍。自从昨天晚上在停放死人的担架上发现董峰以后，他的心里就老是七上八下的。他不明白董峰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姐姐失踪一年多了，也许早就死了，而这个做妹妹的又扮成鬼到处乱窜。这种怪事让守了几十年太平间的李老头也心惊胆战。他关好停尸间的门，跨进那狭窄的小院儿，进了他的住房。上床关灯之后，屋里黑下来了，只有糊在窗上的白纸明晃晃的。这是街沿上的那盏灯照射的缘故。他特意没关外面的灯，他觉得完全不留一点光，他会感到更压抑。迷迷糊糊之中，李老头又听见了雨声。那个眼部缠着绷带的女尸出现在他的眼前，她的黑发披在左肩，夜风吹来好像在动。突然她的嘴唇也动起来了。李老头想，这个女人怎么还没死呢？他俯下耳朵想听清她在说什么，但什么也听不清。突然他的背后传来叫声，是很低沉的声音。李老头一惊，从梦中醒了。屋子里一片漆黑，他一侧脸儿，看见窗户纸上有一个人影儿。他揉了下眼睛，那个人影正贴着窗户纸，同时还有低沉的叫声：“李大爷，李大爷，快开门。”李老头惊出了一身冷汗。半夜了，谁会这么叫他呢？如果是送尸体来的，从来都是不耐烦的高声叫他呀，好像他动作慢了，就影响了他们回去休息似的。此刻，这个黑影贴在窗户纸上，声音低沉的，像不是活着的人。李老头鼓足了勇气问：“ 谁呀？啊？” 他感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发颤。 “是我，我是习院长，你快开门。” 李老头听出这个声音了。“怎么？我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儿了？惊动了院长了？”他爬下床，开了门。习院长走进来，并且回身关上了门。 一脸发生了重大事故的样子。席院长沉默着，点上了一支烟，他的眼光停留在屋角的那一大堆皮鞋上。李老头心里发慌，他说： 这些皮鞋那都是死者家属自愿丢在这儿的。你知道这些死人上路前都得换装，得穿布鞋。 席院长喷出了一口烟，用很低沉的声音说：除了这些皮鞋，你还留下了什么？ 李老头急了，他说： 还能留下什么呢？你知道我都工作几十年了，我从来也没有贪图过死人的什么东西啊。 席院长用手指了一下李老头的床下说：你那里藏着什么？你把那下面的纸箱子打开给我看。李老头的脑子里嗡的一声，是那绺女人的头发。席院长怎么会知道呢？这一刻，李老头后悔死了。当初真不该多事。那死者是席院长的侄女儿啊，自己怎么敢剪下那绺头发呢？但是，他当时又觉得，在哪儿见过这个死者，尤其是知道董雪失踪的消息以后，他甚至认为那被绷带缠着的眼睛的尸体就是董雪呀。但是他不敢声张。人命关天，乱讲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他只好藏着那个头发，想或许有一天能派上用场。 席院长已经弯腰拖出了那个纸箱，他迅速地从里面找出了那个塑料袋，看着里面的那绺头发，他严厉地说：你藏这个东西干什么？那天我侄女死了，这件事情医院里的人都知道，她自愿要将遗体捐给医学院，我很悲痛，亲自送她的遗体来，你却剪下了这个头发，你说该当何罪？ 李老头慌成一团，连声说：我没什么意思，我是想替你留下点什么纪念的东西。那席院长，你现在就把头发拿走吧。 席院长哼了一声：你做这事儿是违法的，知道吗？看你几十年工作还老实啊，这事儿我就替你保密吧，以后可不能做这事儿了。 李老头如获救星，忙不迭地说：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席院长将头发放进衣袋里，哼了一声，跨出门去。突然，门外响起了一声吼叫，接着是一阵乒乒乓乓的摔打声。 李老头心脏乱跳地跨出门去。只见几个大汉正将席院长摁倒在地，还有什么东西亮晃晃的一闪。 李老头定睛一看，是一副锃亮的手铐，正铐在席院长的手上。 那几个大汉说：我们是公安局的。 说着还亮出了证件。 李老头开了外边的小门，一辆警车正停在小巷子里，作为证人，他也和席院长一起上了警车。那天夜里，我几乎没睡，多数时间坐在走廊的木椅上抽烟。 我预感到这夜会有什么事，因此我留心着这病区的每一点动静。当然，我承认这么做更多的是一种防范心理，我怕再有什么危险降临在我的头上。直到第二天上午，我才在楼下遇见了李老头。他兴奋地对我讲，董雪失踪的案子已经破了，是席院长杀死了董雪，他已经招供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昨夜的惊险是在太平间发生的。我听着李老头的讲述，感到背上一阵阵的发冷，因为这离奇的事件太惨了，听了让人心头发紧。原来这个刀形脸的男人撞进值班室隔壁来偷查病历，是受席院长指派的。这都起源于席院长和季医生之间的一场争斗。本来医院的药品供应全都是由席院长审批的，多年来席院长靠此得了多少药品供应商的回扣，刀形脸说不清楚，但是席院长用亲戚的名义投资的那个美容院，据说一开始就花了200多万元。这是座有规模的美容院，专门为中上层女士服务，很豪华的。董雪也在这儿工作。后来，席院长发现被他给了不少好处的季医生并不领情，在私下单独给病人开启医院外的药物来。这说明季医生已经直接跟某个药品商联系上了，靠着癌症病区的优势向病人推荐一些昂贵的药品，从中获得暴利。这个消息使席院长大为恼火，就派了美容院做采购的他偷偷地溜进了癌症病区去查阅病历，以便掌握真凭实据。没想到被清洁工小夏给碰见了，害得他手忙脚乱，而真正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关于董雪失踪的情况，刀形脸坦白地说他确实不清楚。他承认董雪确实很漂亮，在美容院做接待工作有一种广告作用。席院长常常到美容院来，每次都夸董雪工作做得好。他回忆说，董雪失踪以后，席院长有很长的时间就没有再到美容院来，他是说医院的工作太忙。刀形脸所知的全部情况就这些，于是他被公安局假释，并且明确要他将李老头床下纸箱中藏有女人头发的事儿转告给席院长。警察警告他说，你必须老实合作才能将功赎罪，他答应了。这样席院长在迫不及待去太平间要回头发时被捕，经过连夜的化验对照，确认这头发是董雪的。席院长供出了经过，这是怎样的一场惨剧啊。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一年多前的那一天，董雪下班走出了美容院，打算去商店买点东西后便回家。走到半路，突然发现她放在手提袋里随身携带的化妆盒遗忘在办公桌上了，她便回美容院去取。这个时候，美容院的多数人已经下班了，因此他返回进门的时候并没有人看见他，在大家的印象中他已经下班走了。董雪拐进了美容大厅后面的一条走廊，顺着走廊左拐便是他的办公室。右边的走廊上有几个房间，董雪从来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也没有关心过。这天返回的时候，他突然听见其中一个房间里有响声，他便好奇地走过去，并且推门而入。出现在眼前的情景将董雪给惊呆了。这是一间黑暗的屋子，靠里的墙上镶着一块玻璃，玻璃那边，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正在浴缸里沐浴。董雪知道，这是美容院的一个服务项目，叫做营养露美身沐浴，水里有药物，还有悦目的花瓣，女人洗浴后，全身的皮肤可以柔滑娇嫩，并且据说同时还有使身材苗条的作用。就在几天前，没有客人的时候，前来关照生意的席院长还叫他去享用了一番，说是本院职工也可以体验一下，以便更好地向客人宣传。没想到，那沐浴间里的镜子竟然是一面单向玻璃，从这黑暗的屋子里可以从容地将隔壁的情景一览无余。董雪正站在黑暗中发愣，突然就在旁边看见了一个人影，她大叫一声，那个人就跳过来捂住了她的嘴，一定是怕声音太大被隔壁听见。董雪看清了这个人的脸，是席院长。他十分震惊，想到自己也曾经在隔壁沐浴过，他更感到羞愧和愤怒。他用力推开这个沉重的身体，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席院长的一只大手紧紧地捂住了他的嘴和鼻子，另一只手给了他重重的一击。看着董雪瘫倒在地，席院长一时没了主意。怎么办？如果这事张扬出去，他这个院长就完蛋了。 建造一座美容院来偷窥女人的裸体，这丑闻将使他终生蒙受耻辱，并且有关方面会迅速地查明他投资美容院的资金来源，那么他以院长职务吃掉的上百万的药品回扣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巨额金钱有可能使他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甚至掉了脑袋也说不准呢。都怪自己一时疏忽，忘记了将门反锁了，这下被董雪撞见了，其后果不堪设想。倒在地上的董雪仿佛正在蠕动，席院长伸手摸了一下，手上黏糊糊的，显然是他的头在倒地时碰到了墙角，流出的血已将他的头发变得黏湿黏湿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赶快给他包扎伤口，向他道歉，给他钱，让他替他保守秘密。席院长本能地知道这是最蠢最幼稚的想法，他像困兽一样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他必须用一生的办法将这件事情处理得干干净净才行。最后他咬了咬牙，用随身带着的一种麻醉喷剂使董雪彻底的麻醉过去。这喷剂原来是他用来对付意外情况的，比如什么意外原因使隔壁沐浴的人发现了这个秘密，那么他绝不容许出现大呼小叫把这件事情闹腾出去。没想到这喷剂首先用到了董雪身上，接着他从容地锁上门，到医院取了一种针剂。这种针剂大剂量的使用可以让人的心脏停止跳动。董雪就是这样的离开了这个险恶的人世。尸体怎么处理呢？席院长手中的一份完整的遗体捐献手续帮了他的忙。一天前，他的一个远房亲戚，也可以称为侄女的患者，因心肌梗塞死在了医院。这个女子生前立下了遗愿，死后愿意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其父母也签字同意。可是这个女子死后，她的父母却反悔了，坚决不同意献出去做解剖用，而执意要将女儿运回老家去安葬。席院长同意了，但是那一套捐献手续却留在了她的手里。那夜下起了大雨，席院长将董雪的尸体略作处理以后，便悄无声息地运到了医院的太平间。没想到这引起了李老头的疑心，并且剪下头发藏了起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席院长没敢再去那让他心惊肉跳的美容院，因为一去到那儿，便想起倒在地上的董雪。而现在，董雪的肢体，董雪的器官，也许早已被分解得零零碎碎，装在一些盛着药液的标本瓶里了。关于董雪失踪的真相，令我万分的震惊。我问李老头，这些你都告诉季医生了吗？李老头眨巴着眼睛说， 我从公安局一回来呀，首先就去他家讲了，吉生真是可怜呐，等了一年多，却是这样一个结果，太惨了。我突然想到，这个时候该去看看季医生。尽管他在陷入疯狂的时候给宋清和我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现在水落石出了，我们还是应该去安慰他才对。我敲开了宋清的房门，他揉着眼睛，显然是从睡梦中爬起来的。这几天他也算是历经险恶了，我给他讲了董雪之死的真相，只见宋清张大了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就坐在椅子上。我说，咱们呢叫上小梅一起啊去看看季医生吧。哎，现在呀最惨的还是他了。半晌，宋清才发出了一声怪叫，他不停地摇着头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董雪不会是这么死的。我无言相劝，心里也一阵一阵的发紧。后来宋清发出了哭声，我想这种复杂的体验只有用哭声来宣泄了。稍稍平静之后，宋清说，哎，好吧，我们去看季医生吧。我们去敲小梅的房门，隔壁的人说他已经上街去了，说是去会朋友。我和宋清向季医生家走去，爬上了七楼，我感到很累，我知道我此刻也是十分的虚弱了。按响了门铃，没有人应答，再用手雷门，仍然没有应答。这种时候季医生会上街吗？肯定不会。宋清显得非常紧张，他说，别敲门了，他不会开的，咱们从楼顶下去吧。他说季医生家的某个房间还有一道直接上楼顶的梯子，是他在装修的时候叫工人打通的。我们上了楼顶，在楼顶破败的花园中有一个小亭子，亭子里面有一个通向下面的入口。我们顺着很陡的梯子下去，眼前是一个过厅式的小房子，推开房门便是那条熟悉的走廊。我们一前一后摸到了客厅，客厅里空无一人，由于各处的窗帘紧闭，到处都显得很暗。我们反身又走回了走廊，直接向卧室奔去。卧室的门大开着，我们撩开挡在门口的帷幔，卧室里的景象使我们吃了一惊。只见床上、沙发上、地板上到处都铺满了冬雪的衣服，铺在大床中央的是一件雪白的睡衣，这绣着花边的睡衣像一个人形似的躺在床上。我感到心在发紧，莫名其妙的用手指尖碰了碰这个睡衣，有一种丝织品固有的凉爽和滑腻，这种感觉好像冬雪随时会坐起来一样。宋清好像已经用完了最后的力气，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站不起来了。这种静寂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敞开嗓子喊，季医生啊，季医生，你在哪儿呢？我第一次感到这个屋子里有回音，我的声音被反射回来，像一个学舌的孩子。 我拉起了有气无力的宋清，说：“我们到各处去找找，书房了，厨房了，卫生间了，都去找找。”我们又一前一后地步入了走廊，走廊里几乎没有光线，连电灯开关也找不到。突然我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宋清扶着我问：“哎，怎么了？”我用脚再次试了试，地面确实又湿又滑。我弯下腰，用手在地面摸了一下，再抬起手来的时候，我和宋清都同时发出了惊叫。我的手上全是血，是从旁边的门缝流到这走廊上来的。我用肩头撞开了这道门，光滑的地板，周围墙上的玻璃，使我认出了这正是董雪练武的地方，也是上次我在这里的历险之地。窗帘紧闭着，但窗缝中透进的光线还是使这屋里呈现出灰白色。这屋里的可怕景象随着宋清的一声尖叫映入我的眼中。在屋子的角落，一面灰暗的镜子前，季医生横卧在地上，血从他的身体中流出来，弯弯曲曲地顺着地板流淌，已经是半凝固的状态了，像即将结冰的小溪。我们走近，季医生穿着他那件睡衣，仰面朝天，胸口插着一把锋利的刀子。我认出了那把手术刀，这也许是一把曾经救助过病人，而又阴差阳错的使我也差点丧命的刀子。而现在，这把刀子深插在季医生胸膛的左边，我知道那是心脏的位置。他的面部非常的恐怖，嘴唇咬得很紧，仿佛正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而眼睛却圆睁着，瞳孔仿佛已经消失，露着大量的眼白，像是一块肥皂，要用它来洗尽一切脏的东西。我和宋清颤抖着慢慢地向后退，我们知道不能动任何东西，因为得保护好现场。突然，我看见在附近的地板上散落着很多纸张，我们不敢捡拾，只好伏下身去，近距离地细看。我首先在一张纸上读到的字迹是：“ 董雪，我来陪你来了。” 我明白，这是一封遗书。下面是季医生的遗书全文：董雪，我来陪你了。一年多时间了，我以为我们不能再见面。现在我终于有了见你的机会，因为我知道了你在哪儿了。等一等，我很快就到了。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生，我还真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感觉。有一次，一个23床的女孩子死了，我看他死后的面容也是很美的，因为我看见过他病中的挣扎和痛苦，死后面容却平静了，这是因为没有了痛苦。我想我 的痛苦，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来解除了。然而，想到死亡，它还是太神秘，太令人恐惧了。我必须鼓足勇气才行。我曾经喜欢一切神秘的东西。年少时在乡下，望着河流的尽头，我就对它尽头以外的流向着迷。现在我知道，尽头以外，也许会出现天使，也许会出现魔鬼，都是可能的。冬雪，是魔鬼将你害死了，但是你仍然是天使，魔鬼进不了你的身。我曾经和一个守护病人的家属争论过关于灵魂的问题。当时，我以一个医生的名义告诉他，没有灵魂这个东西。人死了，肉体已消亡，这种物质也就转化了，就是灰飞烟灭。现在，我非常愿意有灵魂的存在。这样，你仍然是完整的，在另一个空间，你的完整不会毁坏。我会来看见你的。记得第一次看见你的舞蹈的时候，我就被你完整的美震撼了。接着，我也震撼了你。只是那是借助金钱完成的，金钱组成的花束，同样也那般的罗曼蒂克。我在酒吧里发现了，这是男人的力量，就像狮子要有利爪一样，男人需要金钱这种东西。啊，狮子的利爪让这世界充满了刺激、扩张和血腥。我现在真是不敢想，如果那座美容院是我的，会不会我也会成为杀害你的凶手呢？这太可怕了。我们深藏在身体内部的罪恶部分和梦想部分，都可以轻易地使人变为凶手，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手术刀曾经挽救过不少人的生命，现在我只有用它来挽救我自己了。冬雪，我来了，让我不用眼睛就能看见你，那是真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